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呢个节目。今日咧好荣幸、好开心咧，听到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夏奇隆神父。夏奇隆神父咧，其实系天主教教区神父啦，同埋现任咧就系教区嘅档案主任。因为夏神父其实咧系历史学家吓，佢曾经都喺我哋中文大学咧天主教研究中心咧系当主任好多年嘅。神父系都系喺罗马咧系读哲学神学啦，后来喺哥伦比亚大学里边咧系读新闻学，同埋咧喺香港大学咧系得到哲学博士嘅。其实今次我请阿夏奇隆神父嚟同我讨论咧，当然因为有方面咧，我识咗阿奇隆兄咧，我叫唔一定叫神父啊，我因为大家都系即系读书人咧，咁我觉得系我好尊敬佢嘅，咁同埋咧，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咧，其实俾咗好多好深入嘅对历史嘅研究。但系今日咧，我想请教呢个问题，即系呢个问题咧，就系我觉得同我哋一直讨论嗰啲问题咧，都好息息相关嘅，就系、是、一个咧。是好多人都以为呢好容易理解，但我觉得是一啲都唔容易理解嘅，就係、是、所谓信仰问题。信仰问题呢一字呢，我哋讲喺英文呢讲 faith。但 faith 就其实呢係除咗信仰之外呢，有时我哋讲话係信心啊，係信念啊。当然讲话我哋有一个对于係我哋喺宗教里面一个信仰啦。但实际上我哋有时候都觉得，我哋对于譬如我哋话我哋讲民主啊，我哋讲人权啊，我哋都系有个所谓 faith in human rights， 或者对人权嘅一个信心，我哋唔讲信仰。咁所以好多啲问题咧，我谂我哋搞唔清楚嘅。所以咧，我今日咧特登咧系要同啊即系啊奇隆兄咧就要就请教佢，其实咧就系信仰问题啊。神父 啊，你好， 你好。嗱，我想真系开头问啦，就系、是、其实咧简单就系同我哋啲听众解释下，你觉得系所谓信仰、信心、信念，因为譬如就英文讲 faith， 因为其实指乜嘢噶啦？ 如果系最基本嘅信心咧，我觉得即系话啊，对某一个人同某件事信有信心，即、就、系、是、相信嗰样嘢咧系会系真嘅、 嗯， 而且呢个真咧、 嗯、 其实包含咗系真确、 嗯、 或者系真实。咁、 嗯、 呢、 嗯 这个啊，一般我哋做人差唔多唔可以冇嘅信心、 嗯嗯嗯。 你就算去餐厅食饭，你都要有有相当信心， 嗯、 即系厨房拎出嚟嘅嘢，你系食得啊、冇毒啊之类咁咯。咁、啊，基本上有信心。但系到去做人嘅时候咧、就牵涉到比较严肃啲一啲问题啦。咁、可能就唔系一个好表面上嘅个信心。咁、有啲人咧就将佢发展成为一种信仰。而且佢亦都有啲有啲嘅历史上嗰啲根据咧嚟去或者某个人物啊或者某个书籍啊咁去有啲嘅教义啊。咁就将佢个整个人生个信心嘅问题咧就带到去一个较个深层次嘅一个地步。 嗱，你简单讲两样嘢啦，都好易明白。特别但系再问你讲个，譬如话我对于一间餐厅嘅有信心啊，咁其实咪根据我对个餐厅嘅我识几多，或者话譬如刚才讲你话对人生嗰啲问题啊，有一个进一步嘅理解嘅时候啦，系咪都根据因为呢种嘢，我譬如话对呢种嘅信心信仰里边咧，因为佢提供一种一啲系除咗知识之外，一啲真理咧。即是话呢个信心信仰里面个相对嗰个对象呢其实真系知识或者真理呢 啊肯定就系一个过往嘅一啲经验都好重要。例如话如果餐厅个问题呢，如果你喺某个地方你对个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嗰啲卫生嘅一啲标准即系过往嘅经验系好嘅话呢，咁你自然就會對普通嘅餐廳都有信心。 嗯嗯、 如果政府本身冇嘅話，冇唔能夠俾人呢一種咁樣嘅、信心嘅話咧，咁就亦都對餐廳都唔會有噶啦嚇。咁、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個餐廳本身，如果佢有個口碑，或者佢自己以前都係去食過嘅，亦都覺得好好，咁於是就有信心咯。咁呢個一般生活當中我哋都會用嘅呢一種、一種係好自然嘅一種能力啦。咁、但係去到話信仰呢就真係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見解啦、當然信嘅人譬如話我信天主教嘅、當然我會相信即係天主教嘅所講嘅教義係真理啦。咁、亦都真係可以帶領我作為做人嘅一個根基同埋一個路向啦。咁、但係 可能啱先相反，有第啲人就會覺得你呢個完全係唔啱嘅，甚至乎呢係話啊，你嗰啲係純粹係一種所謂迷信。 呢、這個都好，即係當然係好得意嘅問題啦。即係你一提出嚟講迷信的話，就當然我要問，即係話你個信仰同迷信啦。其實上係唔知一個我哋態度問題，因為根據乜嘢係可以覺得係叫迷信，乜嘢叫信仰呢？ 迷信嗰個問題，如果英文就 superstition 啦，但其實係用拉丁文過嚟嘅。拉丁文就 superstare。superstare 就係企喺上面。 OK， 嗱、企喺一樣嘢上面咧，你可以有好多嘅意思啦。你可以話好似係征服佢，但其實亦都可以係表示咧係一種敬畏，即係你高高咁企喺嗰度咧，你唔知點樣去處理。咁所以咧係即係迷信，如果從呢個字嘅呢個來源嚟講咧，即係英文方面嚟講咧，咁就可以咁樣推到話，其實就唔係我哋一般認為話啊冇知識啊，於是咧就去迷信一啲嘢，而係基本上我哋人生好多嘢就需要去有相信。去相信嘅時候咧，問題就係話你嗰、那個啊尺度係點啦？咁有啲人嘅尺度就話，若果你冇理性嘅根據又或者個標準去信嘅話咧，呢啲就為之迷信。不過咧，我就咁多年嘅一啲喺從事宗教嘅一啲活動嘅經驗之後咧、我就會覺得唔好咁輕易去話人哋迷信。 奇隆兄弟，啱啱你講咗好多咧，其實提出我哋今一集裏面咧，或者一輯裏面嘅講信仰裏面好多問題咧，我一個一慢慢一去討論。譬如話，你提出啱正，譬如理性問題啦，係嘛？嗱，依個我擺低先。嗱，剛才我哋講緊佢講個信仰同埋迷信咧，都有個信字。即係話，我亦都問過，憑乜嘢你信呢樣嘢咧？譬如我話啦，我知道糖係甜嘅，你試下知道咯，係咪啊？我知道，譬如話科學嘅所謂啲定律的話咧，我哋係經過係實踐啊，或者我哋嘅實驗裏面知道啦，係咪啊？或者譬如話我相信咧就係話土星個側跟嗰啲嘅衛星係個運行嘅裏面咧，我透過天文學嘅知識可以知道啦，係咪啊？咁即係話咧，所以啲譬如對某樣嘢譬如我講嘅知識咧，我係可以透過某一種嘅形式，某一種嘅方式咧。可以驗證佢咧，呢個係真定假啊？剛才你覺得頭先講啊，所以依個用迷信好信仰都好啦，去相對應嗰個真理啊，其實係透過乜嘢方式嚟證明咗依個真理係真咧？同時咧，依個真理唔係一個咧，係一個只係個人講嘅真，而都係一個普遍嘅真嘅咧。 若果好容易咁樣去證實咩為之真理嘅話咧，世界上好多問題就可以解決。 係啊， 係啊。咁但係我相信咧。系呢、這个就系人生嘅追求嚟嘅，即系真理唔系一样嘢，你可以个宝藏就去揾就掘到出嚟，系、而系你个成个追求嘅过程就系真理嘅追求。 咁但都要去讲问，点解有啲嘢系真啲，有啲就系假啲噶？你头先讲话用一个系去餐厅一样啦，呢、這个经验。咁我哋有時唔能夠話，譬如喺信仰裏面，譬如喺一方面係科學嗰啲嘅定律裏面，我哋唔能夠透過好多人人民亦雲講噶。我哋大家知道咧，喺希臘時代啊，柏拉圖已經開始講啦，係咪啊？眾人嗰啲嘅意見咧，唔能夠就成一個係知識，亦都唔能夠成為真理，亦都唔能夠成可能成為我哋嘅信仰嘅對象嘅。一定要透過某一樣嘢咧，某啲嘅過程裏面咧，去驗證或者知道咗我所信嗰樣嘢。唔係除咗係靠一啲人民疫雲好，一個所謂一個 doctor， 即係話啲所謂啲普通人民疫雲一啲嘅意見，同埋一個真嘅知識咧，應該係所分別嘅。頭先你講話你透過經驗，但經驗有時唔可靠嘅。即係譬如我哋每次去一間餐廳去食嘢嘅時候，我中意食辣嘢，佢俾辣嘢食，咁我話好啦，係咪？咁就跟住話俾你聽，嗰間餐廳好嘢喎，咁你覺得哇唔好啊，因為辣滯。我中意食辣嘅，你唔中意食辣嘅時候咧，就覺得令到話依間餐廳係值唔得去食咧，當然有問題啦，係咪？咁所以頭先講呢啲喺嗰個信仰裏面追求的真理裏面咧，咁啊，但真理之為真理一定有普遍性噶嘛，就唔係一個個別性噶。咁啊，點去分點分野呢啲問題咧？ 陳輝兄，你提到呢個問題，我諗成個哲學嘅問題就喺呢一度，即係呢個真理嘅準則係唔係理性咧？ 係啦， 咁然後理性係乜嘢咧？即係對於理性係乜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咧，即係若果我哋未曾解決個理性個咩為之理性咧、其實跟住一路落去咧，就亦都所有問題係未解答嘅、所以我話真理本身咧要理性，但如果從宗教角度嚟講咧，即係人嗰個知啊、即係會識得去知道善惡啊，知道是非啊，這個、呢個咧 咁係其實係人嘅一種好特色嘅地方啦。咁、但係亦都係人嘅纏繞住人嘅一個最大嘅人生問題。即係你好多時就係因為我唔能夠去分到是非，或者個是非本身咧，令到我生活係好困擾嘅。其實信仰係其中一個咁嘅問題。 咁因為信仰係一個出路問題，係咪即係信仰？我信咗，我譬如有信仰的話嘅時候咧，就即係話我依個係是非真理嘅時候咧，就可以有個根據可以判斷咩係是非，咩叫真理咧？ 信仰其實都可以有兩個唔同嘅層面嘅。咁、有部分嘅咧，佢係尋找答案，而且得到個答案。另外一啲咧，其實係一種問題，提出問題。 好啊。 咁如果提出問題嘅一啲信仰咧，其實佢就比較會去體諒其他嘅信仰。調翻轉已經話我拎到個答案嘅一個信仰咧，佢就會排斥其他問題。 O K， 我諗我哋啱啱係講到一個咧好重要嘅問題啦。我休息一陣間，就翻嚟我再討論個問題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天主教香港教区神父及档案主任夏奇隆神父。 我今日咧就请咗阿夏奇隆神父啊，阿奇隆兄咧同我讨论咧一个好严肃嘅问题，系一个复杂问题嘅信仰问题。啱啱阿奇隆兄讲到咧，就所谓信仰有一个系一个比较系正面啲嘅，负面啲噶。即係話咧，係如果我哋覺得係有一個正面嘅，覺得係一個結論式嘅嚇，接受咗之後咧，可能就排斥其他嘅信仰。咁喺呢方面嚟講咧，想去再多啲去探討下。另一方面講咧，信仰係一個過程嚟嘅，喺我哋嘅生命嗰種歷程咁樣講嘅。嗱，先講頭先嗰種第一點啦嚇，呢種嘅譬如所謂話應係我信仰係接受咗的話咧，其實係咪實上啊？如果我係堅持緊啲信仰嘅時候，就可能好多人覺得呢種就係一種嘅迷信啦。嗱，迷信呢個迷字咧，德語中文裏邊咧有迷信，同埋剛才講喺用話係英文嗰個咧，或者拉丁文嗰個有啲唔同。即係個迷信，你用中文理解就一個迷咧，一種嘅你個迷思，或一種嘅即係話佢唔係好似唔明白最後根據嘅，但信就信啦，係冇乜意思咧。 即係中文個迷信個迷字有個沉迷嘅意思啦，同埋亦都係有過分去相信，容易相信咁樣嘅一個問題喺度。我就相信，我好似以前記得話迷信呢個其實一個翻譯詞嚟嘅，因為當時五四運動嘅時候呢，樣樣嘢都係迷信，咁就係將西方認為係迷信嘅嘢呢就搬曬嚟。但係我就剛才都提過話，其實我哋咁容易話人哋迷信呢係唔啱嘅。 即話你迷信，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完全係負面嘅字。 唔係完全。而且你就算剛才話提到好多科學嘅一啲原則啊呢，好多時我都見到啲科學原則係俾人推翻㗎。即係當時嚟講係真嘅，而且用咁嘅原則去推斷嘅一啲科學嘅嘢呢，後來都用另外一個方式。 咁但係剛才講你話呢個迷信咗就係、是、呢個譬如一個信一個樣嘢嘅時候變成一個呢一種係好排他性嘅喎， 咁呢個就係凡係好嘅嘢都係會變壞啦。 嗯， 就係原因就係話，當我認為係真嘅嘢時候咧，我就會希望佢一個穩定性。 嗯， 即係嗰個唔穩定性嘅真嘅話咧，咁我好難去投身入去㗎。 咁 但係當你覺得佢好穩定嘅時候咧，你就會開始有個排斥性啦。排斥自己本身嘅思考，然後跟住排斥第二啲人嘅一啲咁樣嘅思考。 咁即係話呢個排斥性裏面令到好多信佢所信念咧，或者有啲嘅就變成係一個好獨斷嘅。 咁呢個係，但係其實亦都因為佢有佢嘅好處，就係佢想穩定性。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話一個人係信呢樣嘢，但係嗰個唔信。譬如話我而家我哋所謂叫現代社會裏面，可能我哋自由世界裏面可能就冇咁衝突啦。但實上喺過去歷史裏面講，即係好多衝突就由呢度嚟出現嘅喎，係咪？ 過去呢，就除咗係因為信，即係嗰個宗教問題，其實牽涉到多數有政治啊、經濟啊呢啲問題喺度嘅。咁所以某一笪地方嘅信仰呢，或者係宗教呢，實際上就黐埋好多權力嘅鬥爭，呢、這個利害嘅鬥爭。咁所以如果我哋今日講呢，應該可以放低呢啲嚟講嘅。 但係問題係 讲到喺历史过程里边冇斗争，但实上啊，我啲信仰里边，刚才讲紧喺宗教里面上里边咧，似乎就都好难离得开咧。佢作为一个嘅一个社会现象啦，佢嘅制度啦，譬如佢哋嘅教会啊等等嘅里边嘅出现咁多问题噶。但蒙信仰里边唔能够解决啲问题噶，系咪？ 信仰本身就人一个特性，就慢慢会希望有个固定咗嘅方式，固定嘅方式就会系变成一个宗教、宗教仪式啊、宗教组织啊、宗教嘅规条啊咁咯。 嗱，咁啊，咁讲翻转头啦，咁刚才讲我提咗宗教啦，你觉得喺宗教里面讲咧，就即系话信仰似乎就系宗教嘅好最特别嘅特性，譬如等于话我哋话读研究哲学嘅，哲学里边咧就觉得系理性好重要嘅，你觉得系唔系呢个哲学里边嘅理性同埋宗教里边嘅一个信仰啊，系咩关系咧？譬如话信仰系咪真系宗教里边嘅其中最重要一个系元素咧？ 肯定系嘅，因为个宗教实际上就系一种信仰信念嘅一个特殊嘅一个方法。咁呢个特殊方法通常会黐住一啲嘅佢个宗教嘅佢创始者啊，或者系佢所相信嘅神啊，咁即系以佢作为个固定嘅形式咧嚟去生活嘅。 咁譬如你讲翻转头啦，你因为神父咗咁多年神父嘅时候，你喺你觉得信仰喺你嘅生命里边讲咧，你点样去得知到你嗰啲信仰系真系信真嘅信仰，同埋信仰点入去嘅咧？真系 信仰就包含埋一个即系未曾知嘅一部分嘅，咁因为生命本身就好多未知噶嘛，咁所以你唔可以话我已经有咗生命咧，我已经有咗信仰或者有咗宗教信仰咧，咁就我嘅生命就所有嘢都知嘅。当然喺个宗教嘅好多解释当中咧，有时就会讲埋俾你听，将来会系点，或者你咁做就会点，有咩事发生咁。不过呢个系一种嘅讲法咯。咁但系实际上我自己会觉得，虽然我有信仰，虽然我有宗教信仰，但实际上咧，生命都仍然系未知嘅。咁所以变咗嗰个信仰为我嚟讲系仍然系一种我要去继续信，然后继续去寻找。 但你系信咗呢个唔信嗰个啊嘛？ 譬如，即系如果再睇阔少少嚟讲咧，即系人本身可以话最紧要有信心、有信仰。佢宗教嘅形式系点咧？就要靠嗰个缘分。即系你系生于咩时代，生于咩地方，你嗰个背景，你个所识嘅人，咁然后跟住喺你个生命过程当中，你会发生咩事件？咁所以呢啲含能所谓缘咧，先令到你真系入得到一个宗教。 咁呢个会唔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咧？就系、你咁睇法就话，你信仰呢个缘分的话咧，就只系个偶然性嚟嘅。即系你信嗰样嘢咧，譬如从一个就算 A。人哋信一个 B 对 C 嘅时候咧，你信 A 嘅系未必有所谓嘅普遍性，因为只有偶然性，系咪咁咧？但当时讲嘅时候，你觉得即系信仰里边都系最后尾信嘅系一个你觉得系真理噶嘛？咁真理冇理由有偶然性噶。 从我嘅角度嚟睇咧，就唔系偶然性， 系 我哋会讲系安排。 哦， 即系如果我相信有个上主有个神嘅话，系神嘅安排，所以我信佢咧，其实就唔系话我自己个人嘅一个力量。系调翻转，系佢召叫我噶，即系佢选择我，系多过我选择佢。咁所以变咗嗰、那个偶然性咧，就唔在于系我偶然发现咗佢，系嗰个稳定性就在于嗰个神咧，佢有佢嘅意志去做佢嘅事。 咁的话嘅时候咧，就令我有啲迷惑，即系话咧，即系个信系我去信噶嘛。但系你刚才咁讲的话，就系、你个信咧，其实唔系我去信。你系令你相信，即系神令你相信。咁嘅时候，这个咁嘅信嘅时候咧，咁就话，譬如话，你有咁嘅缘分，系被神去令你相信。咁有啲人系，譬如话我冇咁嘅缘分，咁就我唔相信，咁我就好唔幸福，好唔抵。 本来系噶，即系你有咁嘅缘分就系你个福气嚟噶。咁所以就未必个个都有咁嘅福气咯。咁所以就点解嗰啲信徒佢会尽量去？将佢嘅福气、佢嘅缘去话俾人哋听，希望佢亦都可以醒觉得到呢度，然后希望佢亦都会 被選擇咗出嚟咯。 嗯，呢、這個你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講嘅時候，喺一個嘅緣分上，有冇啲特別嘅一啲嘅，譬如你經驗可以話俾我聽，譬如話出個分享下，我睇你嘅你緣分點出現嘅啦。有冇啲咁嘅事件嘅？ 啊，譬如話我出世，我出世就已經係一個天主教嘅家庭，咁所以我哋已經係領咗洗啦。 嗯嗯。 咁領咗洗呢個係其中嘅因素。我成長嘅過程當中，我都曾經反叛過，係直情唔去教會嘅。咁然後呢，有另一個緣分出現呢，就係、是、話我開始讀中學嘅時候呢，就開始睇孔子啊、孟子啊呢啲咁嘅書咧，咁就覺得佢啲理論啊非常之值得我欽佩。咁然後亦都想開少少眼界睇下，咁究竟基督宗教方面又點樣去理解呢？咁係嗰陣時我就另外一個緣分就開始自己去睇個福音啊，然後喺度認識到我嘅耶穌。咁然後開始，我就好钦佩佢啦，就觉得佢本身同我有一个好个人嘅关系。咁呢个个人关系就是一个好好有缘分嘅一样嘢嚟噶。 嗯，但呢个都系一个你有自己嘅过程嚟噶。 系啊， 因为点样可以令到你觉得呢个过程本身系一种嘅有引导嘅，或者有一种系指示你做嘅咧？但你唔觉得呢个可能都系自己去做噶嘛？你去信噶嘛？ 咁我觉得缘分嘅嘢系事后自己再睇翻转头系去。讲翻出嚟嘅嘢嚟嘅啫，咁、就唔系话当时即系有个标签话啊呢、這个系缘分，你即刻去嘅咁。 我谂我今日咧，我讲到呢度咧，就我觉得仲有好多嘢同阿奇隆要讨论嘅。咁我谂其他啲问题咧，我谂要留待下个礼拜咧，我再同你再一次再倾。今次多谢你各位听众，拜拜。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